我可以俾大家少少引子啦，就係話嗱，初初咧英國人嚟嗰陣時咧，嗱初初咧嗱，你有冇大角咀咧喺九龍半島嘅最西邊嗰度啦？其實本身咧佢係而家嚟講咧，你唔覺得佢係一個咀啦？而家佢本身係連撚埋澳海城啊，咩奧運站嗰啲咁，以前唔係噶嘛，以前搭咗少少出嚟咁樣，跟住咧英國人初初嚟嗰陣時咧，即係講緊係187X年嗰陣時咧，佢初初嚟到咧就會喺海邊嗰度咧，就係起船澳嘅，喺起船澳嘅，嗰個船澳嗰陣時咧就叫大同船澳，大同船澳即係Cosmopolitan Dock 啊，即係咁點解要講英文咧？因為而家咧嗰個除咗講英文可以扮下嘢之外咧，而家咧喺大角咀嗰個大同新村咧，其實就係大同船澳嗰個舊址嚟嘅，係啊，因為大角咀咧有其實咧佢主要街道除咗唐美道之外咧，唐美道係邊邊啦？佢裡面有一條中間街道叫大角咀道，咁大角咀道以西嘅话，哇好痛！大角咀道以大角咀道以西嘅话咧，其实就 系 海嚟嘅，咁就系以西嘅地方就系大同新村，所以就系临住海就整个船澳啦。咁另外咧就我哋听过嗱，我哋又有听过嗱，除咗好多植物街名之外，仲有硬架街噶嘛？硬架街系咪植物嚟咧？ 唔系啦， 硬架街梗唔系植物啦。硬架街个英文系 Anchor Street 啊。咁 Anchor 其实咧系真系意译嚟嘅。Anchor 咧嗰个意思咧，其实即系船嗰啲锚啊。 哦， 系啊，所以咧就系有原因嘅。咁而硬架街嗰个位置亦都系喺大同嗰度嗰堆街嗰度嘅咁样。咁其实咧，除咗即系你话你要睇大角咀，除咗大角咀本身之外咧，大角咀以前就系一啲船澳地方啦。跟住慢慢发展成为一啲公住商用嘅区啦，即系有工业啦，有住宅啦咁样样。咁但系以前喺船澳嗰阵时，基本上咧有好多或者系工业时期嗰阵时咧，其实咧呢度满有工厂啊嘛。但系啲人住边咧，即系未唔一定全部住喺大角咀，系全部住喺深水埗嘅好多都。 但系深水埗同大角咀都好近，其实 系好近，系好近嘅。所以其实系要睇大角咀系连埋深水埗嚟。睇好多時咁樣樣嚇，咁而慢慢點解大角咀開始多翻人住？因為咧喺80年代嗰陣時咧，嗰啲工廠咧老化咗，唔係工廠 人口老化， 人口係老化咗，唔好意思，傻痛都講嘢傻咗，人口係老化咗，然之後咧啲工廠咧慢慢咧一個一個咁搬啊，搬走咗之後咧留低嘅，而家你見到即係我哋嗰次拍外景都係啦，我哋見到好多嘅就係咩咧？就係五金啦，車房啦，或者系一啲系车房同五金咯，同埋五金同车房咯，轻工业啦，主要都系咁样样啦，系啦。咁其实咧，我好想俾大家睇大角咀地图，因为讲咗咁耐都唔咩。我哋喺睇初初个1963年嗰个版本嗰个地图，大家睇下先。其实咧。 继续 其实呢我其实呢想个重点呢集中喺我本身睇呢个地图嗰时候，我睇左下角嗰度嘅，即系你睇到大角咀真系一个嘴咁样噶嘛？佢写住得好细粒，不过唔需要放大，我即系初初 呢张唔系放大咗 嘅。系，但系我意思系左下角嗰格，我意思唔需要放大，我咁讲嗰阵时。咁好啦，咁中间嗰度咧，你见到嗰个地方咧，就系大角咀啦。咁嗰啲街名咧，同而家咧已经大同小异。呢、這个地图系1963年嘅，呢度写住1963年嘅。咁你见。见到咧，中间好明显咧，打洞嗰个大角咀度咧，以西嗰度咧就有呢个船澳嘅地方嚟嘅，其实就系我头先讲个大同新村嗰个位啦。咁而以东咧，即系你睇荧幕嘅右手边咁样，即系大角咀度嘅右手边嗰堆咧，其实就系我哋讲紧咩洋葱街啊、合桃街啊、杉树街啊，都喺晒呢度嘅，喺呢堆。你好明显见到咧，大角咀度以西咧，完全。冇一啲植物嘅街名嘅，系啊，咁而以东咧嗰啲植物街名系满布咁滞嘅，但系咧见到咧嗰啲比例系有少少偏差嘅，系啊，即系同而家嗰个地画个地图嚟讲，好似有少少歪啊，不过唔紧要啦，好系咁噶啦吓，咁咧，所以咧你系睇到好真实嘅以前大角咀嗰个嗰啲植物街道喺嗰啲坐落喺边个位啦，之余其实佢北少少嗰啲黄竹街啊、白杨街嗰啲就系向北。